十五点整。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九十八点六，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阳光照耀每个人，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习惯的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无论走到任何地方，有梦就歌唱。我们的 FM 九八六，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十二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阔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您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一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10-5166-0142。 李卫听了雍正的分析，心里咯噔一下，口中西瓜连籽儿都咽了下去。这故事里头就有他，当年就曾和雍正一道去寻访过小福，想不到过了20多年又冒了出来，而且摆了大大一个难题给自己：假如证实小福就是乔引娣的母亲，那引娣就是雍正的。这个现实太可怕了，饶是李卫智计百出，聪明伶俐，头上顿时冒出一层虚汗来。他不敢顺着这个思路想啊，又绕不过这个可怕的思路，低着头想了半日才说： 乔黑氏已经在家，也许真的引娣是姓乔呢。 哎呀，朕的万事俱休，怕就怕是朕的孽种，这可怎么好啊。 万岁，不会的，您忘了，我们住黑风黄水店的时候，马老板说过是个大胖小子。 想起来过，那马老板自己就是个贼，他要是敷衍咱们呢？ 哎呀，奴才讲些不知深浅的话，这件事儿只能装糊涂，万不可钻牛角尖儿，越清楚您心里越受不了。您不和那个乔黑氏见面，不去对证这件事儿，那就引娣也不知道，乔黑氏也不知道了。 他终于找出了办法，口齿也就伶俐了许多。 慢说易主未必是啊，就是真的，那也是无意巧合，不知者无罪。一床棉被遮盖了，人也不就这么几十年嘛。至于奴才，到死封金口，绝不会这么想，或者不妨头说给别人的。 但雍正却是个喜欢钻牛角尖的人，道理上觉得李卫说的对， 心里的乌云却驱散不开，想到小的时候跟朱氏读书，讲到春秋齐文姜兄妹苟且，北齐书中冯翊王与母通奸，朱氏唾骂匪类祸国衣冠禽兽，脸上那种憎恶的表情，想到自己贵为天子，万一留步在之史册，一生辛勤争胜要强，都将被这一笔抹得臭不可闻呐。雍正觉得心中焦热如火，冲得五脏六腑隐隐作痛，冲得脸上翻着一般火辣辣的，他掩住了脸。你去好好办差，朕听你的劝告。绕不过去的事终于还是绕不过去，中秋节刚过，乔引娣的母亲黑氏安车普伦被喀尔吉善妥送进京，内务部总管鄂善立刻一边奏知雍正禀明义妃乔引娣，一边将老太太安送到圆明园东雍正赐的宅子里。雍正一来心里有鬼，二来也确实西线和西南军事庞武战事打得不如意，他又是个造性，一生政务出家，搬回了吏治，不肯在军事上露出无能，连召急催岳钟琪要在大雪崩山之前出骑兵截断准噶尔通往新疆富巴城的粮道，因此一二日内仍旧到西偏殿见见乔引娣，仍旧亲切关怀，却绝不肯再有狭邪艳思之举了。引娣虽然微有感觉不似平日温存，但母亲心道蒙恩旨不拘自己探望，每日都能天伦阔绪，他心里十分的欢喜感激，也没有放在心上。原本想就便带母亲进紫禁城开开眼，夜见一下皇后，等着雍正高兴接见一次，不见母亲高兴，自己脸上也风光些。但八月十二日内务府就传旨，文武百官今年十五随皇帝到天坛祭祀，祈祝来年丰壬，倒求西路军事大捷，皇后要随同前往以示前重，其余的宫妃宫嫔恩允归宁母家团圆。这么一来，宫中所有有名分的贵妃妃嫔答应常在，如可淋甘露般欢喜不尽，唯独引娣微觉扫兴，头天就禀了雍正十五晚上要陪母亲团圆整宵，雍正只叮咛了一句，叫秦妹妹跟你伺候，官房的严密些，从来也没有嫔妃归宁在家过夜的，你是孤母寡女可以例外，别叫别人犯了妒忌。朕这阵子忙，过了节十六七朕过去看你。但雍正十六也没有来西偏殿，十七了也没来，他接到了张昭的奏折，一力主战请缨前敌时说的慷慨激昂的张昭突然一反常态，认为改流建制不合时宜，不合民情，不合地宜，眼下军事滞缓，应强力为不可为之事，请求下旨改剿为辅。张廷玉为相三十年，一看就知道这是打了败仗，果然接到张昭奏折不到两个时辰，将军张广嗣就有弹章飞递进来，说张昭大言欺君，畏敌如虎，且心地偏私，刑法不公，支持董方压制哈元生，致使将帅不和，军心离散。老龙洞一战，张昭率禁兵数千，苗夷仅以数十人，坦壁赤膊出寨迎战，数千之众如乌合之散，马踏滚箭逃遁而亡者不计其数。张昭只身逃亡陈军帐中， 犹自惊魂不定，站立无人色。张廷玉惊出一身汗来，半点不敢怠慢，叫过一个小太监：“ 你到我府去，叫他们送饭来。要有人在府里等着接见，告诉他们进园来，别在家里怄着。” 说罢，夹着奏折出西花门，匆匆向守在门外等着传见的几十名官员一个团揖，压抑着心头的慌乱，说道：“ 诸相在里边，凡事也都主张的，老兄们先见见，有需兄弟料理的，回头再安排。” 说罢，声叫扬长而去。待到双闸口时，已近五正时派，张廷玉下轿，便见高无庸出来。 你要出去传旨吗？ 哎呀，这真巧极了。 高无庸脸上也是一红一白的，不是颜色，忙迎过来说道：“ 旨意叫你呢。” 他压低了嗓门对张廷玉耳语：“ 岳大将军打了败仗了，阿尔泰将军和平王爷递了个密折奏进来，皇上气得发昏呢。” 张廷玉腿一软，几乎坐到地下。高无庸忙过来扶他时，却被他轻轻地推开。只这么一刹那，他已经恢复了平静，一边思量着应对的局面，一边想着安慰雍正，脚下加快了步子。果然，一到殿门口，便听到雍正暗哑沉闷的声音：“ 老师迷想，丧失我。有脸折辩，岳钟琪之罪断无可恕之理。他耗了近2000万两库银，给朕的是大大小小的败报，庸将无能，立即发旨，岳钟琪孤恩逆职，朕已修建，令其军前自尽，以谢天下。” 张廷玉略定了定心，雍正闲于政务，疏于军事是明摆着的事儿，先是对前方将军期望过高，又要显摆自己不外行，处处指点提调，受了挫折又责备太严，吓得将军无所措手足。但这种短处，别说是君臣之间，就是朋友也不易直接去呲着。雍正这种乖戾自傲的性情，谁敢直承其过呀？所以今日接连致败，张廷玉内心深处并不意外，一边拿着如意，提高了嗓门报道：“ 臣张廷玉见驾。”“ 进来吧。” 张廷玉哈腰进殿，叩拜起身，才见云里红利方包都在，还有鄂尔泰也在一边，看样子刚刚咨询过西南改土归流的事儿。雍正用碗盖拨着杯面上的茯茶，脸色又青又白，颊边还带着一丝暗红，一头灰暗的头发微微发颤，扶碗盖的手也有点哆嗦，显然在盛怒之间。他舒了一口气，对鄂尔泰说：“ 起来吧，虽说你有处分，并没有免你的军机大臣嘛。” 张廷玉想了想，与其让皇帝气平了再发脾气，不如归总一并倾泻出来反而好些，心一横，硬着头皮将张昭和张广嗣两份奏折递了上去，低声说道：“ 主子啊，您的保重啊，奴才从小看着主子的，多少惊涛骇浪、急流险滩，主子都处之泰然的。何况这都是些借选之机、皮毛之病，从容料理、扳回局面不是难事。” 他给雍正呈递折子，从来没有这许多话的。红地方包额尔泰看着，便知道必定又有大恶消息，本来吊得老高的心又高了许寸。雍正略迟疑地接过了两份奏折，先看张广嗣的， 便炮烙似的一缩手，撂到一边又看张昭的，立时之间脸色又涨得血红。他摇了一下头，似乎不大相信，又拿起张广嗣的折子比着看了看，突然爆发了一阵歇斯底里的大笑。 好啊好啊，又是一个欺君的啊。 雍正墨旋样的转了一圈，像一捆割倒了的稻子，一下子晕倒在榻上。 皇阿玛，皇上，皇上！ 五个人一拥而上，围住了雍正。高无庸和几个小太监唬得面无人色，上炕来七手八脚将雍正身子摆平放正，有的要出去传御医，有的要去叫道士，还是红利喝住了。去一个太监到我府，叫温家的和两个侧福晋过来给皇上发气治病。说话间，雍正已经是醒了过来。 哎呀，红利呢？别让他们咳嗓子张扬，朕不要紧的。娄师元回江西了，叫张太虚他们过来给朕发气疗治一下，不要劳动媳妇们了。 红丽梗着嗓子嗯了一声，却说道，燕红小英他们也都有些功夫的，道士们不可靠，还是咱们自家一家子信得急。他们学的先天内气功，不带一点邪气，儿臣试过的。雍正闪眼见张廷玉站在炕边，伸出枯瘦冰凉的手握住了张廷玉的手，眼却看着方苞和额尔泰。 生父是兵家常识，朕并不糊涂到那个份儿上。朕心里恨张昭和岳钟琪呀，是因为朕把心都掏给他们了，他们还要糊弄朕，小败不报，到败得掩不住了才告诉朕，叫朕颜面扫地，叫人一朕无知人之明啊。 张廷玉忙劝，万岁，您这回子静舍养息，我们且不言正好吗？ 好吧，岳钟琪怎么会这么无能啊？张昭书生误国，情书可恨，真是败的奇哉怪也，军力粮饷我都过敌数倍的呀。 雍正昏厥沾雨，几个大臣都坐在旁边关切地看着，一时又有太监进来诊了脉退了出去，一时又进了药方，几个人小声参着。过了大约小半个时辰，温家的和燕红莺莺进来，张廷玉、额尔泰等人回避的时候，红丽却摆手制住，命三个人给雍正发功放气。方苞儒学大宗，除了孔孟百事不信，原以为他们也要焚符烧香戳神弄鬼的折腾，但见三人齐跪在雍正榻前，绝无其余的花哨，只是双手五指齐张对着雍正全身，人虽然不在榻上，也能见到恍恍惚惚若有若无的彩光在雍正身上扫动，似乎还有一股似射非射、似弹非弹的香气在殿中飘渺流移，呼吸之间沁凉清爽，心目为之一开。正诧异间，三个女子已经收工了。温家的说道， 皇上试着张开眼睛，您头还会有点晕，那是您饮食不调，进膳太少，晚间用点粥就会好的。 啊， 雍正慢慢睁开了眼睛，他晃了晃脑袋，脸上泛出了笑容，看着嫣红和莺莺，慈祥地说道：“这是真的两个小媳妇子，好，贤惠而且有本领。红丽是个大造化的，你们也有福相。好啊，是汉人吗？”嫣红和莺莺怯怯生生地看着雍正这位皇帝老爷子，叩头说道：“ 是。” 雍正此时颜色已经回过来了，坐起身来对温家的笑道：“哎呀，真头也不晕，你是他们的嬷嬷，好本领啊，真是真人不露相，朕赏你四品诰命衔。吴庸取桂顶那两把如意给朕的媳妇们。 是。 朕给你们抬级入旗吧，大的赐姓高家氏，小的赐姓金家氏。 奴婢们谢主隆恩。” 那是戏里的话，老吴庸啊，带他们去，这几日就住运松轩，随时能给朕发功治病。方苞等人见雍正不但身体恢复，气性也平和下来，心里顿觉欣慰。张廷玉便说：“主子身上不爽，今儿且好生将息，奴才们明儿在地牌子进来。”说罢和方苞、额尔泰、云里一同辞了出来。四个大臣退出来，天色已经向明，出了双闸，互相对视一眼，都不由自主地站住了脚。云里望着晦色中的默默秋云：“我是奇怪呀，主子的性气是越来越怪了，他好像一点也管不住自己似的。”额尔泰说：“ 他是有病，又比前世帝王格外的惜命要强，心里有孤寂，才变得性格无定。其实从心底里说呀，极慈祥心软的。” 方苞也说：“ 我看皇上是有点心灰呀，岳张二人太叫皇上失望了。你们想啊，这两仗打下来，胜仗西江绥宁，西南建府治县，又是什么光景啊？这是圣祖爷都梦寐以求的事啊。” 张廷玉没有加入议论，他觉得他们说的都有道理，但都没有概全。雍正是个谁也说不清楚的人，像这个世界谁也解释不清一样。许久，张廷玉才说：“ 要下雨了。” 雍正只休息了一天，八月十八、十九、二十接连三天，在淙淙大雨中接连召集了尚书房、军机处会议，听取兵部、刑部、工部、户部尚书会奏两方用兵兵员、粮秣、银饷、军需供应情形，接连下旨，急着张广嗣为云贵川鄂湘两广七省经略大臣，统一军事进剿。原经略大臣张昭所拿进京，交部议罪。急着承顺郡王西宝代为靖边大将军，原大将军岳钟琪着革去顶戴花翎，撤差回京戴罪。原参赞大臣陈泰、于和通伯之意临阵弃军逃遁，急着军前枭首示众。当日傍晚，张廷玉又接到弘历代批的谕旨：诸事自入军机处相赞以来，政务多有荒疏，

此刻呈现。FM 九十八点六，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张廷玉见到朱氏被革职的谕旨，顿时吃了一惊。仔细想想，张昭是朱氏推荐的，以雍正的严刚不苟的性子，自然要追究责任。但反思自己，当初也曾力荐岳钟琪为将西征，此时自也应该引咎请罪。刚要叫被教，张廷玉又犹豫了。此时天已虚实，又下着这么大的雨，特特的为引咎进园见雍正，又没有军国重物要请示，未免显得太矫情，为自己的事太郑重其事了。若被朱氏说情，雍正那种石头里挤油鸡蛋里头挑骨头的性子，再加上连日来心绪极坏，保不定还要落个明是为朱氏，实是为自己的把柄。想着，张廷玉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打消了立刻见雍正的念头。第二日早晨，雨还没有住的意思，但已经小得多了，均匀的像从罗筛过的细雨，雾一样的在空中荡来荡去。天地房屋街渠和行人都影影绰绰的笼罩起来，满街的潦水被冰冷刺骨的秋风吹掠而过，泛起淋淋的细波，上面还坠着密密麻麻的雨花。张廷玉一夜没有好生睡，只匆匆地吃了两块点心，喝了一碗奶子，便赶往旦宁居来见雍正。弘历也是刚进旦宁居，见张廷玉哈着冻得发红的手进来，一边让座一边说道：皇上昨晚在圆明园皇后那里，昨晚是温家的给他发功治病，又用了一碗药，精神才好些，说今儿要见孙家干和傅奈，您稍坐一时，皇上就过来了。弘历看样子也没睡好，两只眼圈都有点发暗，但他素来极修边幅，虽然看上去带着倦色，仍是通身上下精干利索，已经穿旧了的灰府绸袍也僵硬的挺阔齐整。看着弘历，张廷玉不禁想起自己年轻时的情形，他微微笑着，却又回到了现实，叹息了一声：哎，我是老了。弘历亲自给张廷玉倒了一杯奶子送过来。昨儿晚上皇上也说过这个话，其实啊，累得很了都有这个想头，消停一下就好了。正说着呢，见雍正扶着高乌雍肩头进来，二人便忙跪下请安。雍正精神气色还好，但也显得憔悴，穿着驼色江绸棉袍，外边还罩着件小风毛石青江绸高皮褂，一边踱到炕边坐下，要了热奶子吃着，一边淡淡地说：恩臣起来吧，你也很乏了，往后不要过来这么早，是奴才自己有心事啊。如今两处失利，奴才即便没有举荐失当的事，也不能安居相位，恬然自适，请皇上降罪处分，奴才才安得下这个心来呀。朕过来时见孙家干他们在月洞门候着，叫进来吧。他这才温声地对张廷玉说：朕也仔细想了想，两处仗打得不利落，朕也有过失，朕筹划的虽然不错，但没有想到将帅临敌失机的权宜之计，这是朕无能不明，怎么能推到你们身上呢？至于朱师傅 举荐张昭一个文学之士去打仗，一心想要他立功，确实有过失，不能不稍加服侍，叫下头弹劾出来再处分，不是更是体面吗？这也是保全他的意思。张廷玉听着觉得有点鼻酸，哽着嗓子说， 是主上如此金权，奴才更是私愧无地。 银见孙家干和户部郎中傅带一前一后进来，便住了口。雍正见张廷玉要告退，笑了，还是昨天军机处会商的，你是宰相，一道见见他们吧。张廷玉这才坐下来，雍正神色犹豫，望着外面阴得很重的天，许久才说， 家干、傅奈，你们两个当初都是不赞同出兵准噶尔的，如今战事情形你们都知道了，朕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呐。是接着整顿再打，还是退兵呢？ 孙家干叩头说道， 朝廷不能示弱，臣以为目前不宜再打，但也不能退兵，就地屯兵，整顿军务，稍事恢复之后还是要打的。 傅奈也说， 孙家干言之有理，奴才以为无论西北西南，我军都是小错，比较实力都大过敌军数倍，前舰底报策凌部又在前使求和，可见他们也打不下去，不能只看到我军失利，小战受挫，如今大军已经占领了科布多，新疆边缘已经是前线，如果退兵，将来收复仍要耗兵耗力，可以降恩旨接受准部蒙人求和，但我军不宜后退，以至于前功尽弃呀。 雍正用嘉悦的神情看着两个臣子， 好，讲的是啊，朕本来还迟疑呢，就这样定了，和策凌阿拉布坦讲和。 孙家干又说， 皇上仁慈之心上通于天，这实在是社稷之福啊。 雍正含笑看着傅奈，默谋了一会儿， 你还这么年轻就有大局观，很好的，朕一向因为你是个国戚局限了你，孙家干身子骨不好，你以宣旨钦差大臣身份去一趟科布多，全权和策凌使者议和，大的有三条，他上表谢罪称臣，补交历年贡物，退回他原来驻地，不得东进一步，他侵吞卡尔喀蒙古的事可以既往不咎，但不能再侵犯漠北蒙古和东蒙古，其余细节由张廷玉给你们布置。 正要说西路兵马冬季供应和屯田的事宜呢，秦妹妹进来了，她见雍正在东暖阁和大臣们说话，没敢过来，只对高无庸耳语了一句什么，退到熏笼旁垂手侍立。雍正见高无庸脸上微微变色，知道又有了事情，自己觉得身上不很自在，便说， 这不是小事情，弘历主持一下，叫上方苞额尔泰一处商量，总之要周全二字，朕有些乏累了，今儿不见人了，你们到运松轩那边去吧。 待到众人都退出去了，雍正方叫过高无庸和秦妹妹，皱着眉问道， 出了什么事儿了？你们两个嘀嘀咕咕的， 回皇上话，乔黑氏没了。 什么？ 真的？昨天奴才在义主这边伺候，今儿早家主起的迟，奴才方才过去。 别啰嗦！雍正一口打断了他的话。怎么好端端的就死了？是什么病啊？秦妹妹低下了头。 老太太不知道什么事，想不开，是上吊了的。 好，雍正轻呼了一声，回坐下。他忽然间觉得一阵眩晕，把王定乾、张太虚的丹药取来朕用。高无庸因奉过弘历的命令，不得再让雍正服丹药。 丹药还有几粒在义主那边放着，主子既然要用，奴才过去取来。 秦妹妹却说， 卫监殿里珐琅盘子里还放着一粒呢。 说着便取了过来，掰了一多半，一伸脖咽了下去，将剩下的一小半捧给了雍正。高无庸见那药比平时多了约一倍，刚要拦止，雍正已经全吞了下去。高无庸只好说道， 这药最是霸道，宝亲王爷再三吩咐，他不尝不许奴婢们给主子用呢。 哼，断不至于有什么事了，朕平日有时比今天用的还多的。那凉凉的带着麻咸味儿，散发着浓重的麝檀香气的丹药似乎有一种神奇的功效，雍正服下去少轻，焦躁烦热的感觉便渐渐平静了下去。人死万事俱休啊！雍正望着外边灰蒙蒙的天空，苍暗的色调笼着静谧的淡凝居，有一种催人欲眠的感觉。他舒了一口气，安稳地躺在了炕上，心里想，他这一死显见是已经知道了过去的隐秘，但他既死，这隐秘也就永远揭不开了。忽然心中又是一动，也许隐帝和他母亲已经说透了呢。他睁了一下身子，觉得身子铅一样的沉重，躺着又无比的舒适安稳。他带着浓重的睡意喃喃地说道， 不要人来打搅朕，给朕送金刚经，朕要歇息一会儿。 高无庸立刻焚香，跪在雍正炕下轻声地诵读， 如是我们一时佛在奢卫国指数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聚，尔时世尊时时着衣持钵入舍卫大城，起时于其城中次第其意。 在朗朗侃侃的咏经声中，雍正沉沉睡去了。直到虚末始来，雍正才醒过来。这沉沉的四个时辰的觉，不知怎么的，并没有使雍正压抑到极处的心境舒缓过来。他觉得心里像晒焦了的木炭一样，只要一晃火折子就燃着了。大冷天儿，连喝了两碗冷开水才略压住，头也疼，心头憋憋直跳。想了想，睡梦里做的全是噩梦，更觉烦躁。因见园中风止雨歇，他低头叹息了一声， 高无庸秦妹妹随朕到隐帝那里坐坐。 乔隐帝正在灯下梳理一头浓黑的头发，见雍正进来，惊慌不安地站起身来，声音也有点发颤， 万岁爷，您请坐，我给您倒杯茶水。 他的脸色异常的苍白，脚步也有点猝至艰难， 给雍正倒了茶，连碗盖也没有扣，就端了过来。见雍正似乎精神恍惚，便轻轻放在他面前案上，默默坐了一旁。雍正勉强笑了笑：“这几天军机处事情多，没过来看你，朝廷打了败仗，朕心里很不好过。”隐帝顿了一下：“ 哦，败了。我听人说，战事只是不大顺手吗？” 哎，这就和两个人打架一样，一个壮汉子和一个小孩子打了个平手，那还不是败了吗？所以要逮回岳钟琪和张昭，一律处置。 皇上打算怎么处置呢？ 恐怕不能活命了。 不能恩宽一点吗？ 凭什么要恩宽呢？朕为了追索亏空，冒着人言艰难解决20多年，国库里这6000万两多银子是多少百姓的血汗，他们两个几年就挥霍了一半，换来的是朕的骂名，换的是一个又一个的败战。他突然抑制不住自己，站起身来，如困兽一样匆匆踱了几步，倏然回身，脸色在灯下泛着青色。朕空有心胸，要承继恢弘圣祖事业，这千古一代令主，但命运竟是如此不济，命运竟如此捉弄朕，把朕放在一个可笑的位置上，令后人羞辱。炎帝承受不住他狰狞可怕的目光，惊恐地回避着：“ 皇上，没有人那样想的。”“ 有的。”雍正盯着炎帝，他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因见大金漆柜顶上放着丹药，亲自取了一碗，祸水便咽了下去，口中兀自还说道：“朕为扳回圣祖爷晚年朝局颓败之风，得罪了多少人呢？兄弟、大哥、二哥、三哥、八弟、九弟、十弟，还有14弟：年羹尧、诺敏、杨明石、岳钟琪、张昭，天下所有的读书人，天下所有的豪门大户。今人视朕为铁腕皇帝，后人必有的只斥朕为暴君毒夫。是的，小民百姓说朕好，贱民也会说朕好，因为朕不许贪官污吏刻薄他，朕除掉了他们的贱籍。可这又有什么用？有什么用？他们没有笔，也没有口，后世谁能知道朕呢？雍正原以为这碗药下去会使自己平静下，不知是药性不一还是用药过量，他的五脏六腑都燃烧起来，连眼睛都燃得血红。他像一只饿极了的狼，狂躁的在水磨砖地下活活的踱着，双手神经质的颤抖着，低吼着：“朕想打出这两场胜仗，与民休息，也与官休息。可这两个畜生，耗了朕库中多少银子，不明不白，不死不活的把战事搅得一塌糊涂。”他瞪着一只昏黄的蜡烛，突然爆发出一阵暗哑的干笑，似乎在哭一样的笑声。却是一滴眼泪也没有，他仰着脸喃喃地说道：“ 人们都在骗朕，连你眼帝也是这样吧？”“ 皇上， 住口！”雍正摆手命吓呆了的高无庸和秦妹妹出去看着，无论谁不叫不许进来。骗朕， 你母亲是什么人？炎帝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雪白，就在这一刻里，他突然变得异常镇静，惨然的一笑：“ 这事儿是一层窗户纸，再没有捅不破的。皇上不说，我也休在人间。天哪，我有什么罪？您要这样惩罚我，先把我拐卖到江南，又把我送进京师，先配了我的亲叔叔，再配……” 他的头剧烈的颤抖着，像一个无主的游魂，踉踉跄跄的在空旷的大殿里游移。他没有眼泪，也没有哭声，茫无目的的用目光搜寻着什么，口中喃喃而言：“ 我本想问问清楚，可现在还用得着吗？老天爷！” 突然他在炕边抓到剪花样用的剪子，看了看，咯咯的一笑，猛地向自己胸口扎去。雍正此时热血奔腾暴涌啊，也已经完全失去理智了，疾步抢上前去，拔出那把带血的剪子，一声狞笑向自己的胸口扎去。但这一剪刀并没有刺中要害，昏沉中见炎帝伏在岸上，似乎还没有死，雍正吃力地说道：“好，很好，你冲这里帮朕，帮我一把，再来。”他踉跄站过去，翻过炎帝的脸看，炎帝身子一下子倒在地上一动不动，眼见已是死了。雍正耐着胸中焦热欲焚的火，用血蘸着在青玉案上写了几个字：“不可为难炎帝亲。”此字没有写完，血已经写不显字了，他也不再写了。在极度的燥热、兴奋、愤懑与痛苦中，再次高高举起剪子，对准自己的心窝猛地刺了下去。夜已经深了，深秋的狂风透骨沁凉，吹得一院竹树都在婆娑舞蹈。忽然一股少风鼓帘入殿，殿中所有的烛光都闪烁着，晃动了一下。 到今天为止，雍正皇帝之恨损东市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Yeah.